I think to myself, what a wonderful world. 嗯， 是吧？就觉得这句话最美了。What a wonderful world. 嗯， 接下来的这个词的旋律就有所不一样了。 嗯， 听听看啊。 The colors of the rainbow, so pretty in the sky, are also on the faces of people going by. 这两句词的旋律是一样的啊，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嗯，是的，这句话的关键词也不复杂 ，colors, rainbow, pretty, sky 就是关键词 ，the colors of the rainbow。So pretty in the sky、 哎、重音很突出啊、嗯、听到了吗大家哈？ 对它就是这个几个词儿啊，停顿呢也是在中间的位置 rainbow 的后面 The colors of the rainbow So pretty in the sky 也是那里啊。语调上来说没有什么太这个太特殊的地方节奏呢就是 colors of the rainbow 注意有个连读 The colors of the rainbow So pretty in the sky 不一样的在于我觉得很多的细节处理 Louis Armstrong 都比较夸张到位、 嗯 啊、就是每一个单词他如果是给他唱的时候在他的嘴里唱出来的感觉就是不一样 听到他把这个 the colors 读得挺重的、啊、 The colors of the rainbow The colors of the rainbowcolor 和 rainbow 都读得很重、 嗯、 colors of 这里有个连读、 嗯、 the colors of the rainbow rainbow 好然后把 pretty 唱得很重 so pretty in the sky so pretty in the sky、 嗯、 当然要强调这些形容词啦 对 你是形容它美对不对那个彩虹的色泽在空中啊是多么的美丽然后呢 are also on the faces of people going by、啊、这又是一个自然呢、嗯、和人的一种交相辉映吧 对 同时呢也映在路过的人的脸上啊，大家脸上充满着喜悦的神色、嗯、and also on the faces of people going by、 嗯、the colors of the rainbows so pretty in the sky are also on the faces of people going by 其实它这个对应的旋律呢是一个字一个旋律、 嗯、 这还不是很难 是的、 啊、这还相对比较简单 对 而且两句话的旋律是一样的、啊、第二句怎么唱呢 关键词 face people going by are also on the faces of people going by 那么停顿也是在 faces 这个位置are also on the faces of people going by 节奏上的 faces of、啊、also on the faces faces of、啊、靠我们看一下这个位置啊，注意它在 faces of 这块呢看似是可以连读但其实它中间是有停顿啊，就是从语言表达上是可以连读但实际在唱的时候是中间有停顿的啊，注意这一点啊，所以它虽然是有节奏的这种特点，但是不一定按那个方向去唱啊。 嗯， 喜悦的心情，这个是这句话的一个基本特点。而上句呢，我们说了，彩虹，天上彩虹的颜色能映在人的脸上，这就相当于说美丽的花开，看到了花，而花后面的开的状态，仍然是前面讲事实，后面讲状态。 对 也是遥相呼应的 是啊而且是大自然和人的一种互动嘛是不是、 嗯、 啊人因为有了大自然的衬托而越发的光彩夺目嘛 是的、 啊、The colors of the rainbow so pretty in the sky The colors of the rainbow so pretty in the sky are also on the faces of people going by are also on the faces of people going by are also on the faces of people going by、 嗯、 是吧 are also on the faces of people going by 它这个停顿呢它这个停顿还是要有因为作者估计是要给大家还是要给一定的因为你看他停顿所有的位置都是一致的 对、 嗯、 所以他就是一个词对应一个旋律、啊 嗯、 The colors of the rainbow So pretty in the sky We're also on the faces of people going by 接下来旋律就要起伏起来了、 嗯 Handshaking hands, see 先看第一句哈，一下就高扬起来了。I see friends shaking hands. 我看见朋友们啊都在握手啊，相互握手，然后说着 How do you do? 相互问候啊，你好吗？最近好吗？是不是一派 peace and love 的景象啊，非常的和平和和睦。但是呢 ,they are really saying, 他们实际上是在说 I love you。这种 I love you 的意思呢，它不是很狭义的我爱你，而是人与人之间的那种互爱。 这个呢跟前面的这种还是一样的对仗关系。前面说花，后面就说花开，这边说到什么握手 How do you do? 后面就说内心其实在想着我爱你。这个呢就是一种，我觉得人家写这歌词真的下了不少的功夫，逻辑上其实做的也挺严谨的。 对呀、大家相互握手嘛，对不对？相互问你好吗，我挺好的呀，这就是一种关爱呀、一种友爱呀。 也算是这段歌曲当中一个高潮啊。I see friends shaking hands, saying how do you do? They really saying I love you. 所以关键词挺多的。Friends shaking hands, saying how do you do? 每个字说的都非常的清楚，关键词啊、比较多。 对啊，我们来看一下啊。I see friends shaking hands, saying,How do you do? 这连读还行哈。 不难。 不难哈。 它没有什么太难的节奏啊。语调就是 I see friends shaking hands, 声调 saying, 对吧，然后呢声调之后 How do you do? 或 How do you do? 啊，它有语调的控制啊。 调调呢是 I see friends shaking hands, saying, How do you do? How do you do? How do you do? They really saying I love you. 啊，这个 they are really saying 是 they really saying I love you. 这是后面这三个字要稍微重读一下。 对 ，saying I love you。 是吧，要稍微的读出点感情啊 ,peace and love, 同学们。 peace and love.peace and love 的感觉啊。啊，听一下。 I see friends shaking hands, saying how do you do? They're really saying, I love you. 然后调调就降下来了啊。 是 找找感觉，找找感觉。 高潮。 I see friends shaking hands, saying how do you do? They really saying I love you. 真的唱得特别的好，特别有春天的感觉， 有春天的气息。 I see friends, 我一下子突然间找不着那种调 啊。I see friends shaking hands. 我只需要从这个位置去找。对 The colors of the rainbow, so pretty in the sky, were also on the faces of people going by. I see friends shaking hands, saying, how do you do? They really saying, I love you. 真是不容易啊，咱第一次挑战这爵士啊，这个调调跟咱们唱歌的就是不一样的。 对， 而且有很多自己的风格和技巧在里面啊。这一段相对来讲比较难啊，我们再来一遍哈。The colors of the rainbow, so pretty in the sky, were also on the faces of people going by. I see friends shaking hands, saying how do you do? They really saying I love you. 好，这就是个大段落的，大段落开始要开始循环了。接下来的句子呢，就是 I hear babies cry, I watch them grow. 啊，我听见婴儿在哭，我看着他们长大。因为我们说的这首歌曲就是要借这个婴儿的心声啊，代表对未来的一种憧憬啊。They'll learn much more than I ever know. 他们讲的、学的。比我所懂得的我所指的要更多， 对， 所以就是说这希望在下一代身上，是吧。 And I think to myself, what a wonderful world. 最后代表最后走到了人类，走到了希望孩子身上。 对，后面这两句呢我们就不交唱了。 因为它差不多的这个音和调调是跟前面相似的。 嗯， 就是老师可以给我们走一遍 啊。可以，行， 我们先听一下原音吧。因为啊和前面的旋律是雷同的啊、 嗯、 所以我们就不再唱这两句了。大家要是自己喜欢那可以模仿一下。我们把前面我们学到的啊再来复习一下。 好的。 好。I see trees of green, red roses too. I see them bloom for me and you.、 嗯、 and I think to myself, what a wonderful world. 对。我们一定要把这首歌唱出生命力啊。这个生命力体现在哪里？就体现在刚才说的关键词那里，大家多一些投入啊，情感上的投入。我们一起来把每一句再走一遍，好吧？好，开始啊。I see trees are green, red roses too. I see them bloom for me and you. And I think to myself, what a wonderful world. I see skies of blue and clouds of white. The bright blessed day, the dark secret night. And I think to myself, what a wonderful world. I see skies of blue and clouds of white. The bright blessed day and dark secret night. And I think to myself, what a wonderful world. The colors of the rainbow so pretty in the sky, and also on the faces of people going by. I see friends shaking hands, saying, how do you do? They're really saying, I love you. The colors of the rainbow so pretty in the sky, were also on the faces of people going by. I see friends shaking hands, saying, how do you do? They're really saying, I love you. I hear babies cry, I watch them grow. They learn much more than I ever knew. And I think to myself,What a wonderful world. 这真是一首啊听着又好听但是很难很难学会的歌曲。 嗯、 但是意境又很美很美。 对。 我们真的是很渴望和大家一起来分享。 猜想。 但是我们确实没有那个爵士的功底。 对。没准下一次就会有人用尤克里里自弹自唱。 我们期待大家呢能够在你们自己平时的这种特长的发挥中啊， 对， 能够为我们表现一下这首歌的意境，同时我们也算是欣赏了一首好歌吧，是不是？ 嗯、 其实学歌曲呢，主要是你你主要是去融入你的情感到这个音旋律和韵律当中去啊。当然，你说你要分析一下作者的什么词啊、意啊，咱也不是作者，咱可能也不太明白作者到底想表达什么， 嗯、 我们只能去猜测一下、意会一下。 但它确实特别适合春天唱。尤其是现在的年轻人啊，我估计这首歌如果在大学啊，现在年轻人互相之间正在交流啊，这个春季是最好的一个季节嘛，那么这首歌拿过来一定是这个非常有杀伤力的一首歌。 处于这个实际的作用哈、啊。 绝对是这样。 其实艺术嘛就是用来熏陶你的精神和心灵的。 You are my sunshine 还要高一个级别。 嗯。 这个可以登堂入室的这首歌，走到哪里都不会给你丢面子。 这歌曲是在上世纪60年代美国呢日益紧张的种族和政治问题的背景下创作的，所以歌曲当中啊实际上是婴儿的心声来表达，新的生活在未来等着咱们呢， 嗯 啊，春天也是新的希望嘛， 嗯， 孕育着新的希望啊，所以对未来有憧憬啊。但是歌曲一开始呢在美国没有起到多大的反响， 嗯， 后来是在英国取得的成功的， 哦， 所以英国人比较能够欣赏这种含蓄的啊， 嗯， 含蓄唯美的风格。 对这首歌的话，画面感极强，大家能感觉到一幅一幅的画面在你眼前掠过。 嗯， 对。 Louis Armstrong 在得到这个单曲冠军的时候，已经是66岁了。 哎呀， 大器晚成， 大器晚成了， 嗯 啊，但是留下了一首这么经典的歌。 但这首歌绝对就留下来了。 哎，创作的也好，但是 Louis Armstrong 只是演唱者了，这歌不是他创作的， 嗯、 他演唱的， 嗯， 但是这就是有这个实力把它唱出来，对不对？ 大家也可以在网上去找这个《美国达人秀》里面的这个 Anna Griezmann 唱的这首歌的现场版，也非常的好听， 嗯， 啊、改编其实也很美， 对， 适合年轻的孩子和这个。声乐功底比较扎实的人唱， 学唱歌呢，包括学英语呢，学文化呢，其实都是在开启你的艺术细胞，开启你的艺术感受力。 嗯， 所以如果说你纠结啊，这个字词句讲了什么呀，结构如何呀，啊，那是另外一回事了。 对， 你要去 feel the music， 感受这个音乐啊，感受这个意境，去感受艺术，这是一种审美。 嗯， 对吧？ 对，去 feel 是吧？ 你要去 feel， 全心用你的心去 touch the music， feel the music， feel the music， wow， enjoy the music， do by not doing， and sing by not singing。 所以这你看，我们引申出来的有趣的事儿就很多哈。 嗯、 Anyways， what a wonderful world！ 大家时常在平时闲暇的时候也可以说。And I think to myself, what a wonderful world. 啊，看到蓝天白云的时候也可以说 I see trees of green, red roses too. I see them blue for me and you. And I think to myself, what a wonderful world.好、 wow ， 送给大家一首春天的 Wonderful World， 蓝天白云，希望大家的生活都像春天一样的五彩斑斓， 好， 温馨又温暖。 那是必须的。 好了、 啊， 谢谢大家的收听，谢谢 David 老师，下次见， 再见。雨中水更是早已普及我们的日常生活，很多时候，保护自然的答案就在自然本身。变废为宝，循环使用，保护自然。从学习自然开始。One thing I know, that is I know nothing. 世界很大，我们很渺小。北京外语广播与您相约更精彩的大千世界。Radio 774，北京外语广播，北京外语广播网络电台，与您分享每一刻。

wasting time. Baby, yes, I just need somebody to love. I don't need too much, just somebody to love. Somebody to love. I don't need nothing else. I promise, girl, I swear. I just need somebody to love. Away the clouds, smile for me.